你好，我是景霄。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PDB 和 C-Profile 调试和性能分析的法宝。在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对代码进行调试和性能分析是一个永远都逃不开的话题。调试和性能分析的主要场景通常有这么三个：一是代码本身有问题，需要我们找到根源并修复；二是代码效率有问题，比如过度浪费资源，增加延迟，因此需要我们 debug；三是在开发新的 feature 时，一般都需要测试。在遇到这些场景时，究竟应该使用哪些工具，如何正确的使用这些工具，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步骤等等，那就是这节课我们要讨论的话题。鉴于我们文章的代码较多，听音频的同学可以打开文稿同步学习，以获得最佳的学习效果。那接下来进入正题。首先我们来看代码的调试。也许不少人会有疑问，代码调试说白了不就是在程序中使用 print 语句吗？没错，在程序当中相应的地方打印的确是调试程序的一个常用手段，但这只适用于小型程序，因为你每次都得重新运行整个程序或是一个完整的功能模块才能看到打印出来的变量值。如果程序不大，每次运行都非常快，那么使用 print 的确是很方便的。但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是大型程序，运行一次的调试成本很高，特别是对于一些 tricky 的例子来说，他们通常需要反复运行调试，追溯上下文代码才能找到错误根源。这种情况下仅仅依赖打印的效率自然就很低了。我们可以想象下面这个场景，比如你最常使用的极客时间最近出了一个 bug， 部分用户无法登录，于是后端工程师们开始 debug， 他们怀疑错误的代码逻辑在某几个函数当中。如果使用 print 语句 debug，很可能出现的场景是工程师们在他们认为的十个最可能出现 bug 的地方都使用 print 语句，然后运行整个功能块代码，看打印出来的结果值是不是和预期相符。如果结果值和预期相符并能直接找到错误根源，显然是最好的。但实际情况往往是要么与预期并不相符，需要重复以上步骤继续 debug， 要么虽说与预期相符，但前面的操作只是缩小了错误代码的范围，所以仍得继续添加 print 语句，再一次运行相应的代码模块进行 debug。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效率就很低下了，哪怕只是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 case， 两三个工程师一下午的时间可能就没了。可能又有人会说，现在很多的 IDE 不都有内置的 debug 工具吗？这话说的也没错，比如我们常用的 PyCharm可以很方便的在程序当中设置断点，这样程序只要运行到断点处便会自动停下，你就可以轻松查看环境中各个变量的值，并且可以执行相应的语句，大大提高了调试的效率。看到这里你不禁会问，既然问题都解决了，那为什么还要学习 PDB 呢？其实在很多大公司，产品的创造与迭代往往需要很多编程语言的支持，并且公司内部也会开发很多自己的接口，尝试把尽可能多的语言给结合起来，这就使得很多情况下单一语言的 IDE 对混合代码并不支持 UI 形式的断点调试功能，或是只对某些功能模块支持。另外考虑到不少代码已经挪到了类似 Jupyter 的 Notebook 当中，往往就要求开发者使用命令行的形式来对代码进行调试，而 Python 的 PDB 正是其自带的一个调试库，它为 Python 程序提供了交互式的源代码调试功能，是命令行版本的 IDE 断点调试器，完美的解决了我们刚刚讨论的这个问题。了解了 PDB 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后，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PDB 在 Python 当中到底应该如何使用。首先要启动 PDB 调试，我们只需要在程序当中加入 import PDB和 pdb.setTrace 这两行代码就可以了。比如下面这个简单的例子，当我们运行这个程序时，它的输出界面是下面这样的，表示程序已经运行到了 pdb.setTrace 这行，并且暂停了下来等待用户输入。这时我们就可以执行在 IDE 断点调试器中可以执行的一切操作，比如打印，语法是 p 加表达式。你可以看到我打印的是 A 和 B 的值，分别为1和2，与预期相符，为什么不打印 C 呢？显然打印 C 会抛出异常， 因为程序目前只运行了前面几行，此时的变量 C 还没有被定义。那除了打印，常见的操作符还有 N 表示继续执行代码到下一行，而命令 I 则表示列举出当前代码行上下的11行源代码，方便开发者熟悉当前断点周围的代码状态。命令 S 就是 step into 的意思，即进入相对应的代码内部，这时命令行中会显示 call 的字样，当你执行完内部的代码块后，命令行中则会出现 return 的字样。我们来看下面这个例子，这里我们使用命令 S 进入了函数 func 的内部，显示 call， 而当我们执行完函数 func 内部语句并跳出后，显示 return。 另外与之相对应的命令 R 表示 step out， 即继续执行直到当前的函数完成返回。命令 B 可以用来设置断点，比方说我想要在代码中的第10行再加一个断点，那么在 PDB 模式下输入 B11 即可。而 C 则表示一直执行程序直到遇到下一个断点。当然除了这些常用命令，还有许多其他的命令可以使用，这里我就不再一一赘述了，相应的官方文档链接我已经放在了文章当中，你可以来参考来熟悉这些用法。关于调试的内容我主要先讲这么多。事实上除了要对程序进行调试，性能分析也是每个开发者的必备技能。日常的工作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在线上我发现产品的某个功能模块效率低下，延迟高，占用的资源多，但却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这时对代码进行 profile 就显得异常重要了。这里所谓的 profile 是指对代码的每个部分进行动态的分析，比如准确计算出每个模块消耗的时间等等，这样你就可以知道程序的瓶颈所在，从而对其进行修正或优化。当然这并不需要你花费特别大的力气，在 Python 当中这些需求用 C profile 就可以实现。举个例子哈，比如我想计算斐波那契数列，运用递归思想，我们很容易就能写出文章当中这样的代码。接下来我想要测试一下这段代码总的效率以及各个部分的效率，那么我就只需要在开头引入 C profile 这个模块，并且在最后运行 C profile 点 run 就可以了。或者更简单一些，直接在运行脚本的命令行中加入选项 MC profile 也很方便。运行完毕后，我们可以看到文章当中这个输出界面。这里有一些参数你可能比较陌生，我来简单介绍一下。 NCalls 是指相应代码函数被调用的次数， TOTTIME 是指对应代码函数总共执行所需要的时间， TOTTIME per call 是指上述两者相除的结果，也就是 TOTTIME 除以 NCalls。 COMETIME 是指对应代码函数总共执行所需要的时间，这里包括了它调用的其他代码函数的执行时间。 COMETIME per call 则是 COMETIME 和 NCalls 相除的平均结果。了解了这些参数后，再来看这张图，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段程序执行效率的瓶颈在于第二行的函数 fib， 它被调用了700多万次。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改进呢？答案是肯定的。那通过观察我们发现程序中有很多对 fib 的调用其实是重复的，那我们就可以采用字典来保存计算过的结果，防止重复。改进后的代码如下所示，这时我们再对其进行 profile， 你就会得到新的输出结果。很明显从文中的这个新的输出来看，效率得到了极大的提高。这个简单的例子便是 C profile 的基本用法，也是我今天想讲的重点。当然 C profile 还有很多其他功能可以结合 stats 类来使用，你可以阅读文中相应的官方文档来了解。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 Python 中常用的调试工具 PDB 和经典的性能分析工具 C profile。 PDB 为 Python 程序提供了一种通用的交互式的高效率调试方案，而 C profile 则是为开发者提供了每个代码块执行效率的详细分析，有助于我们对程序的优化与提高。关于他们的更多用法，你可以通过他们的官方文档进行实践，都不太难，熟能生巧。最后留一个开放性的交流问题哈，你在平时的工作当中常用的调试和性能分析工具是什么呢？有发现什么独到的使用技巧吗？你曾用到过 PDB、 C Profile 或是其他相似的工具吗？欢迎在下方留言与我讨论， 也欢迎你把这篇文章分享出去，我们一起交流，